欢迎嚟到星期五晚嘅学人沙龙。每个礼拜咧，我哋都会访问一位非凡人物。乜嘢非凡人物？平凡嘅人用一生做好一件事，就系非凡人物咯。我哋会从社会唔同界别、唔同范畴，邀请一位努力不懈嘅朋友上嚟做专访，透过佢哋嘅故事互勉互励，希望一齐把握当下。今集咧，我哋主题系创意行先。而呢位嘉宾咧，喺18岁前因为生活所逼咧，就从童工做起，做下做下咧。做到变影帝，欢迎嘉宾卡栋先生。 多谢多谢，大家好。其实冇生活所逼嘅，系嘛？自己攞嚟嘅呢啲系。 咁右手边咧有心友家黄仲远啊 ，Mills。 Hello， 大家好。Hello， 嘉栋，我哋刚才你话即系生活所逼就唔系真嘅。咁但系童工系真噶系嘛？ 童工系真。因为其实嗰时系容许嘅，系童工容许嘅。咁变咗嗰时我就系11、12岁就出嚟做嘢咯。咁但係就係做啲嘢就係送外賣呀茶餐廳咁樣囉。咁但係嗰個我又覺得即係可能喺而家標準嚟講就覺得好辛苦呀好慘喎細路仔咁做嘢其實不知幾開心。因為點解你成日都有嘢飲有嘢食㗎嘛。咁同埋你見到成年人嘅世界即係第一次接觸除咗屋企以外就會見到成個成年人嘅世界係點。係咪係對一個叫做10多歲嘅小朋友嚟講係充滿新鮮感咯，我自己覺得，所以我唔會覺得係好辛苦嗰時。 但係喺你即係喺嗰個社會裏面做唔同嘅工作嘅時候咧，但係嗰個做演員嗰個諗法咧，係咪一直都喺度？因為我睇一啲訪問咧，係話你係好早嘅，好細個就好百厭，係要扮呢樣扮嗰樣啊，去整蠱人啊咁樣。 因為其實嗰時我印象好深，其實我係都係10多歲，因為我哋嗰時除咗喺屋企啊就。嗱，呢個要係小學幼稚園階段啦，我印象中啊，就不停睇電視，唔俾出街嘅，就淨係睇電視嘅啫。因為嗰時啱啱開始有電視機，咁我覺得好好奇對嗰樣嘢，咁變咗咧喺屋企嘅時候都係咪扮嘢咯，即係同啲屋企人啊、啲家姐喺度玩咯，咁變咗就扮鬼扮馬，但係扮出嚟嘅效果佢哋又開心，咁我覺得啊幾得意啊，只限於此嘅啫，係只限於此。咁其實係直至到真係出嚟半工讀嘅時候啦，我記得嗰時係1980年，80年點解咧？我印象咁深咧，除咗70多年就係嗰時狂潮，狂潮呢度長篇劇，周潤發中槍死，揸住個箍筍，嘣死咗落梳化，到80年都係周潤發中槍死，就係上海灘中槍死，一個違反你國嘅死法。咁但嗰時我就覺得好有型。咁變咗嗰時就衍生咗好強烈嘅念頭，就如果我有機會好似佢咁就好啦。嗰個係第一個念頭。 即係喺都叫做青少年嘅時候，就有呢個念頭。 係啊， 但係你嗰時咧扮嘢多咧，我想問你有冇人覺得話過你係有天分，而你有記住呢一樣嘢，定係冇人讚過？ 冇㗎， 冇。 總之屋企人開心笑就得㗎啦。即係嗰時我最記得好時就係、是、咁，你知小朋友開始有青春期嘛，梗系将佢扮下靓，即系洗头以前就用番碱啫。当你青春期就用识用发素呢样嘢啊嘛， 系高级咗嘅，即 系咁跟住又将啲发素就将个头发玩来玩去，玩来玩去，玩到变超人啊，又咁啊起角啊牛角咁样，咁觉得对住发镜好开心嘅自己都，咁变咗系不停喺度喺呢啲位度自己自娱啦，或者同屋企人开心咯，咁就试下含啖茄汁啊，扮呕血啊，呢啲最好玩噶啦！我话咁变咗系嗰时觉得自己喺呢方面应该系可以试多啲咯。 我试下咁样去问一下嗰个情况咧。嗱，因为咧其实好细个中意做嗱，好细个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试下玩啲咩角色扮演啊，医生、护士会唔会嗰时玩噶？ 我完全冇。 OK， 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情况。咁你会去试下做下戏啦，咁嗰只噶嘛。但系你当时好似未必会知道究竟自己得唔得，或者系第时做唔做到嘅。但我觉得好得意咧就系、是。点解会有谂过自己演戏啦？我头先听你讲咧，系中意嗰种好中意唔同自己嘅变化，跟住同人哋一齐令到人哋好开心啊？定系其实都真系见到话周润发，哇，真系好犀利，即系咁样咁多人中意发，会唔会都同有个虚荣喺度嘅咧？当时 我又冇， 冇， 因为我记得嗰时大家太谂。都執咗唔怕講啦，太難打執咗啦，大家一齊企喺度睇個大結局。咁然後我推算翻以前，差唔多幼稚園時間。我印象好深嘅就係、是、 披住一个叫做好薄嘅皮， 系 揸住条藤条就扮超人啦。 哦， 喺度飞啦已经。呢、這个印象好深嘅， 嗯， 超深超深，因为嗰时我同我啲家姐一齐玩啊嘛，大家喺床度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咁样噶嘛，咁呢个系我第一个最有印象嘅，即系当其时扮嘢咯， 系， 咁但系你话系咪因为当其时好受欢迎啊？我系冇嘅， 嗯， 我系冇呢个谂法嘅， 嗯， 即系反而你话到我而家我都仲喺度记得当其时我中意边啲，中意边啲，等于我听歌一样， 嗯， 我会好记得在水中央。 系林志， 跟住啊，日日都喺度听，哇，系在水中央，有黎明一双，究竟系咩回事啊？咁样好多好多呢啲回忆，其实我而家谂翻转头系，我中意嗰样嘢咯，中意咩咧？唔现实嘅世界咯，可能系，系嘛？即系嗰个唔系自己， 系 咁呢个反而我自己享受。 我哋咧，学人沙龙嘅访问有啲得意嘅，就系、是、咧，即系嘉宾有一位啦，然后有个主持喺度啦，旁边仲有个心理学家嘅， 喂， 即系咧，其实系一路咧，一路问嘅时候咧，一路去即系试下，即系认识下我哋嘉宾更多。其实刚才听嘉龙咁讲，其实系咪，其实佢嗰种力咧？全部都是很自主的，即是不是在外面来的，他全部好像很早就知道自己是要什么样。 嗯，是我这个我觉得是犀利了。我看看家栋或者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演艺界都是做得好的朋友，你自己会不会都觉得是这一批人？因为呢其实是很少，不是那么多人呢很小个就很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跟住去追求嘅，但系我头先睇到嘅咧就系，因为你一路讲咧，的而且确有冇讲过话好威啊，边一个好中意啊，或者点样嘅情况，就系、是、自己去中意去演出，似系好似一啲强项，自己嘅发挥，其实系咪你见做得好嘅都系会比较纯粹啲咧？ 我自己谂，我觉得系我系纯粹啲咯。我自己即系如果你话通过咁多年再自己剖析翻自己少少嘅时候，我又冇谂话因为佢。红与唔红，其实当其时要红嘅都有秋官啦， 系， 系嘛， 嗯， 后期嘅都有五虎啊，什么什么，但我就记得嗰一幕，我记得嗰一幕，我记得嗰一幕，我就系知道呢啲嘢， 系， 咁变咗我就中意系叫做可能好享受，自己扮嘢，又好享受我扮嘢之后啊，你哋会睇到会笑嘅，睇到会开心嘅。系嘛？咁我就覺得係我好夠咯。咁只不過就話去到有機會成年啦，咁嘗試咩路咧咁樣？咁我就嘗試下呢個啦。其實咁解啫嘛。 不過喺你成長裏面都係吸好多嘅，即係你又中意睇電視啦，電影你又中意睇啦。之後聽講你即係啟蒙你嘅電影係。大軍閥啦，我唔知真定假，所以有個特別嘅即係比較深刻嘅啟蒙啦。但呢一個係真係都算係比同年嘅人係咪早去真係會話鍾意電視電影？ 可能係啊，因為我記得如果要嗱，我再講深啲啊，即係我仲記得哦，第一套真人卡通同時一齊做嘅就係嗰、那個唔知鐵甲蚊啲咩盒嘅，唔係萬能盒啊，亦都唔係三萬能盒嘅，係類似高達咁嘅 friend 啦。嗰時應該係八十七十尾啦，嚇咁跟住我又好記得，哇！前程感受呢三個人好奇怪嚇、啊，一個就屎攰嘅，一個就窩囊嘅，一個就浪子嚟嘅，新老好介慈用，我又全部好記得嘅、即係呢啲就係電視俾我嗰個回憶啊，或者養分啊。咁變咗係我自己就覺得係到大少少，咁你知嗰個年頭。啲女士啊，啲女仔拍拖，可能你哋唔知道，即系如果你哋媽媽輩嗰啲拍拖，通常系帶細佬嘅，唔知點解好得意嘅，佢俾個男仔追求嘅時候，佢一定要帶住個細佬一齊去嘅，就係睇戲，咁我就嗰個細佬啦， 我都係嗰個細佬， 係咪？係嘛？咁我又睇到咩咧？哦，我家姐帶我睇咩？睇《恩真》，湯蘭花。當然我唔識啦，因為嗰個都係少年時期，都唔知咩情竇什麼。好啦。当我爸爸带我睇，就睇咩咧？大军 大军阀， 适当时候就揞住眼睛唔俾睇。哦 ，OK， 识拣。 好啦，咁我就知道咁嘅嘢。当我爷带我睇啦，就睇咩咧？碧血长天。 哦， 咁我就话，咦，三种唔同类型嘅。咁对我嚟讲，我都系好新鲜、好好奇，同埋我好享受喺嗰个黑掹掹嘅地方嘅时候，哇，咁大嚿嘢逼喺我眼前嘅，咁我就觉得系嗰个系我最开心、最愉快嘅时候咯。咁变咗我自己觉得出翻嚟嘅时候，即系慢慢成长嘅时候， 我可唔可以好似佢哋咁咧吓？可唔可以好似即系我睇戏嘅时候喺荧光幕入边其中一个角色啊，或者其中一个一件物件，我都会开心啦。我觉得系咁样样咯。 所以一路去吸收呢啲所谓嘅作品啊， 嗯， 同时间你又喺即系你都喺街上边周围去玩啊，周围望。当时你系住喺九龙城区系嘛？ 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添。 城寨有住过啦，九龙城啦，即系其实我哋系住最近机场嗰、那个。就是城南道， 嗯， 即是而家拆緊㗎啦，即是城南道我就望住嗰啲飛機飛來飛去，讀書呢聯合道又係啲飛機飛來飛去，咁變咗係嗰個係好深回憶啦，咁城寨又住過啦，即又係望到飛機㗎啦，咁跟住因為曬子啦，就搬咗去白田村， 嗯， 即石硖尾嗰個而家嗰個眼科醫院，政府眼科醫院後面嗰塊大嘅運動場嗰個位置我都喺度住過， 嗯， 成個少年時期就係咁樣樣咯。 所以嗰個都係你吸收素材嘅時期，可唔可以咁講？ 吸收素材之餘，我反而係自己印象深一樣嘅就係望成日望個望住個天空。 點解咧？ 好渴望嗰種，有希望啊，有希望啊！即我嗱，我又冇。覺得係生活好辛苦， 係 唔會覺得係要求食嘢咩質素，住咩質素，衣食住行我完全冇要求。但覺得我望住一個好蔚藍嘅天空，覺得好有希望，向上衝啊！因為細個就覺得衝啊衝啊衝啊，咁你望到飛機就感覺係向上衝。我覺得係一個願望啦，係咪一個渴求啦？咁我好強烈嘅呢個感覺，我到而家都有呢個感覺。 嚇，你嗱嗰時候其實你生活都。算艱苦啦，雖然細路仔咧，其實而且確又唔係好覺嘅， 係啊， 係咪？ 係啊， 我喺度諗緊，點解你會覺得咁有希望咧？係嗰時社會氛圍啊，定係因為家庭啦咁嗰只？ 我覺得因為我嗱當其時，我自己覺得係好有活力啊！我自己覺得，而家睇翻就係、 是， 因為我媽媽要工作啦，我啲家姐要工作啦，咁其實我又翻學啦，翻完學冇咩嘢搞嘅，嗰時都未係叫做。踏足童工呢樣嘢嘅時候，我覺得幾好啊呢樣嘢，我覺得好有活力啊成件事，你明唔明啊？咁就算你話我哋住喺屋村隔離有啲鄰居嘅小朋友啊，都好有活力啊，大家一齊玩係咪先？咁你覺得係好無拘無束，好冇枷鎖，做啦試啦咁樣。咁呢個係我自己係反而係少年應該中學畢業前嗰個階段嘅感受咯，係啊。 所以咧，通過第一節咧，起碼我澄清咗件事嘅，家棟咧唔係因為生活所逼，所以去做童工。但係點樣做到演員呢？我哋下一節繼續。 好，翻到嚟學人沙龍嘅第二節啦，咁有我哋嘅嘉賓林家棟先生，係啦。咁啊，頭先我哋有關知道阿家棟嘅一啲童年嘅嘢，咁講開就話點解會做演員啦。我哋呢一部分咧就少似嗰啲咧演員的自我修為，就係問阿家棟嘅自我啦。咁樣，咁我哋又好難直接問阿家棟有咩自我啊，自己係點樣啊？咁我哋咧就 佢都會答嘅， 都會答，都答到嘅其實。不過咧，我哋咧就有 A、B、C、D 四個信封。咁等陣間。我就會俾阿家棟咧，就純粹咧運氣咁樣 ，A、B、C、D， 你會揀邊個咧？ 抽 D 啦， 好 D 嘅，咁我哋就睇下 D。好 D 嘅咧就係呢個努力 哦， 對際遇 哦， 係啦，嗱喺呢度咧就想問阿家棟嗰個情況，嗱我知道兩樣都好關鍵。两样对于可能演艺的仕途各样嘢，一个人究竟成唔成功都系好紧要。但系如果要你拣嘅话咧，你觉得系努力紧要啲啊，定系人生嘅际遇、人际关系、其他呢啲系紧要啲啊？ 我真的会搏你嘅喎， 你答紧要， 你答完先搏啦。 当然，我觉得系努力一定系行先。但是硬是要將它分開的話，我又覺得不是很公平。因為點解呢？我自己自己少少經歷啦。你努力咗，先有人睇到，有人睇到願意俾機會你，而呢個機會你把握到，先至有後邊啊嘛。即係當然我覺得而家好多時即係呢若干年大家都將行業分。嗱，頭先你講咗一句説話，人際關係啦。我話點解要強調人際關係呢？其實大家都好似已經唔係話你嘅能力問題，係關係緊要啲。 識人真係好識字咁嗰只。 因為點解咧？等於我哋做電影，好多人話識邊個咪得咯，識邊個咪得咯。我話 sorry， 對唔住， 你試下問一個老闆，因為你同我熟，所以我投資俾你，係唔會。 嗯， 因為我要 take risk， 係嘛？所以話你已經唔係識唔識我嘅問題，係你嘅能力有冇問題。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成日想強調嗰樣嘢咯。所以你話要將努力同關係呢樣嘢要拆開嚟一個叫做邊個係優先咧？咁我覺得一定係努力。當你努力咗嘅時候，通常我哋就話點解我哋揀新人嘅時候，或者某啲人俾機會我嘅時候，就係佢唔識我，我又唔識佢，我曾經喺邊度睇過佢。佢講到嗯幾好喎、啊、呢、這個，或者我當其時現場我真係見到呢個人佢做呢啲嘢佢做得到喎、啊，俾佢試下啦。其實係咁樣樣咯。咁變咗我就好坦白講，我唔鼓勵將努力同關係一定要拆開嚟嘅、反而我會將佢掛埋一齊。只要你嘅努力，你有人睇到嘅時候，你嘅關係自然就會嚟。即係我自己嘗試咁講就係、是，你睇到好多人其實佢好努力。跟住啲關係就到咗嘅。你唔努力，你因為關係咧，我成日嗰啲講，我叫嗰啲咩老千嘅話，即係因為賣關係，唔係噶，冇用嘅。你有關係冇一個叫能力或者努力嘅時候，冇人會願意投資喺你身上。甚至乎時間也好，金錢也好，因為呢個係人哋要冒風險咯。咁變咗我自己覺得，努力一定係緊要過。如果硬要是 分一個 step 的話，努力一定是緊要的關係。 所以某程度上家棟都會覺得是就是努力去創造了某些的關係或者某些的際遇出來，是不是這一個 我會這樣走向咯。 但是呢我想講一件事，就是關於努力這個位置、因為呢我們有時候呢，例如有些人得罪人咁先算，咁就啊，我嘅努力終於被看見咁樣，咁或者甚至有人會多謝自己嘅努力咁樣。通常咧台下就會不時微即努力，係人都努力噶啦。努力好似講得好輕易，但其實真係唔係個個人都努力，或者好多人係以為自己努力咗，但其實唔係好努力。你嘅努力係去到咩程度咧？ 我諗。你的努力是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是一樣那麼努力，問題你還有沒有用腦呢？我經常說因為大家都是做那個角色的時候，你怎樣處理，我怎樣處理，為什麼我會多少少東西，或者 在那一年期間，或者在那段期間的時候 你的角色比較突出來呢，也都要多謝可能其他的團隊其他人幫你的嘛。變成我覺得那個努力 是要方方面面的，不是單單說我自己付出多少，其實亦都係喺個過程底下，能唔能夠營運到一個位出嚟？係大家都有呢個空間，只不過係你哋將你哋嘅寫嗰樣嘢、拍嗰樣嘢集中喺我身上，讓我能夠俾觀眾睇到啫嘛。咁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咯，係嘛？當然我覺得好多時失卻咗機會嘅時候，或者未能夠攞到獎，係因為人哋比你營運得更加好。但係呢個唔係關係，係將佢努力點樣營運出嚟。因為我成日都講噶嘛，如果我努力嘅時候，你嘅成功機率就係、是，只要下一次有人揾你，冇人 ban， 你贏咗，你贏咗第一步啦已經。如果你嘅努力而你俾人 ban 咗，即係話你仲係有啲問題未清晰，或者未完全解決到，所以咪有人 ban 你咯。係嘛？咁呢啲啲問題點樣解決咧？咁睇下你有幾多努力喺度邊咯。 好似頭先阿米哈講咧，努力被看見。其實我覺得咧，即係點解大家成日都會話我究竟要努力啲，定係我要入 build up 好多好嘅人際關係或者際遇？係因為可能喺我唔知咧，係嗱被看見呢件事咧，好似喺演藝圈或者要做演員或者係歌星或者點樣嘅情況，係好難咧。例如我好努力去 busking， 我要做一個歌手，咁我練歌啦，我好努力，跟住我喺旺角好尖沙咀，我試下唱啦，但我唱嚟唱去點解都冇被看見咧？ 係或者用演技就係、即係我要演死屍，咁我點樣好努力地演？个死尸咧， 呢个我觉得系要讲耐性嘅。因为头先你所讲，好多朋友做 busking 未被发现，或者到做死尸未被发现。咁我话其实我自己亲身经验，由我训练班出嚟做行人啦、路人甲、月饼，到我有机会喺综艺课有啲成绩，有啲人留意到啦，有知名度就冇，唔系有知样度就冇知名度，知你个样就唔会记你嘅名嘅。咁再重新要翻去戏剧科，重新去慢慢去 build 翻自己喺嗰边嘅演出嘅时候，呢段岁月 都用咗七八年。咁但係中間過程我好印象好深，係我點爭取。唔係單單我喺原位我好努力，我會爭取。即係好簡單，我試過拍劇嘅時候，突然間有個舞台劇揾我，咁點呢？我又好想做個舞台劇，我知我係對我嚟講一個幾好嘅機會，我咪去爭取囉。係咪？就算我之前啱啱個監製返咗嚟香港，我哋飲茶都講返去一個足足三十年前嘅一個電視劇，當其時佢要我做一個叫做第三線嘅角色，但我夠膽死睇完呢個20集劇本睇咗三四次，我敲門，我話你哋去爭個主題，爭啲啲嘢。好啦，呢個行為喺而家好多人嚟講，你會唔會得罪人啊？ 嗯， 我其實幾討厭你句説話。 嗯， 點解你哋驚得罪人呢？點解會得罪人呢？你冇信心咪得罪人咯。你有信心有理據，你係唔會得罪人，你幫咗佢。 嗯， 即係我而家好驚呢啲，而家係成個氣氛就係、是、你識唔識邊個啊？會唔會得罪人㗎？你咁樣。 嗯。 曾經就亦都我經歷過，就係我改劇本，佢話你唔驚，你唔驚編劇會炸你型㗎？如果做咗20年都冇人識，我仲驚喎。 嗯， 點解要驚呢？其實因為你信心唔夠。即係如果你準備足信心夠嘅話，所有嘅努力其實你可以爭取到翻嚟嘅。我呢個真係全部都係我親身經驗啊！ 我成日問你啱啱提起呢一個咧，其實幾有趣。嗱、啊，我冇記錯，我 detail 可能未必會記得。啊、我記得好似睇你有一啲嘅資料或者啲訪問咧、啊，你係好早之前喺電視台，啊、你係有第一次有個機會演有一套戲有10幾場嘅。 係 係啦，咁跟住咧。嗰次係第一次啦，即係有呢個咁嘅機會。咁跟住呢，你話套戲裏面嘅角色同埋要做嘅一場景唔係好配合。 嗯， 跟住呢，你係敲門去揾啊監製，監製係姓李嘅， 係李艷芳，係 李艷芳，係啦。跟住呢，你同我講話，喂，唔係好對路喎、啊。嗱、我嗰時就係聽到呢度，因為我聽到你頭先呢個咧，我即刻諗起呢件事咧。嗱，首先第一樣嘢，好想知道佢之後有冇被刪戲啦。 即刻加戲，佢唔係加戲俾我，佢加戲俾我同第一男主角，因為我話你成個戲嘅主題，你就係爭呢少少嘢未能夠圓滿到，咁對個主角有影響嘅。我話對我冇影響嘅、但你對個第一男主角，你會有影響。 嗯， 因為佢個主題就係講佢點樣去救贖自己，但我話你爭呢個位，因為我同佢係兄弟，佢未解決呢個細女嘅時候，佢點救贖我話？咁卒之佢加咗一場戲，所以大家到而家都印象好深刻。 但呢個閱讀劇本嘅信心咧，係幾時開始？定係由頭到尾？你一入去學嘅時候，你已經有呢種 訓練班要我哋、要我哋一嚟就係睇劇本，唔係學做戲啊。亦都唔好聽嗰啲人講咩學做人啊，廢話嚟。即係其實真係你學睇劇本，揾個主旨，每一場嘅主旨係唔係每一集喎，係每一場嘅主旨，跟住再勾每一句對白嘅潛台詞係乜，慢慢勾，慢慢勾，慢慢。當然中間個過程可能自己都有睇錯咗啊，一定有。即係但係呢個慢慢要不停累積，不停累積。所以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就係未有電腦咁流行啦，永遠都係捧住20集嘅劇本。翻公司捧住20集劇本，我翻屋企就慢慢睇啦。即係當糧食啦，喺度哇喺度，咁嘅，咁變咗好多唔同嘅門派，我哋都見到，即係唔同嘅門派嘅編劇啊，都會有寫唔同嘅東西。係咁，呢個就係幾好嘅訓練咯，我自己覺得。 我想問，咁嗰時咧，其實咁樣去敲門問下監製又好，或者問導演，討論啲戲咧，我想問係咪好普遍㗎？你 唔 係， 因為嗰時好多人就講咩咧，就話林家棟係擦鞋仔。 哦。 成日上去揾啲編劇傾偈，上去揾啲導演傾偈。嗱，我想講一樣嘢， 係咪真嘅咧？ 嗱，呢個冇可能係真。點解咧？因為我都話我係 A B C D 嚟啫嘛，你揾我都要承擔風險。不過作為一個演員，有機會你喺鏡頭底下面向觀眾係 sell 自己。喺鏡頭以外，我未埋位對住啲三部 cam 之前，我面對導演，我同你傾偈，我係 sell 自己。這個 sell 唔係話你俾我做主角，唔係。让你了解我啊，你了解我，睇下我能力去到边，我有冇机会喺你嘅作品底下演个 A B C D 都冇问题。你要我 A， 我俾个 A 一嚟，你要个 B， 我俾个 B 加你得唔得？其实应该系咁样咯。其实呢、這个边个唔系 sell 紧自己？我只不过用唔同嘅空间、唔同嘅媒介啫嘛，有乜所谓啫？系咪先？所以千祈唔好，即系我成日有时。因為我見到新一代嗰時，哎呀咩嗰啲，哎呀嗰啲咩人士啊，我就 你唔好理嗰啲啦，你搞掂自己先啦。即系呢个系我自己最想做嘅嘢咯。 咁从家栋嘅分享咧，我哋听到嘅系即系点样系以努力去建立自己嘅自信，然后你嘅际遇就会出现。下一节翻嚟咧，家栋带咗啲物件咧同我哋分享。下一节睇下系乜嘢嚟。刚才咧同家栋讲到咧，一个演员、一个创作人点样用努力建立自信，然后去找到自己嘅位置，然后遭到人看见，跟住创造一个角色。但系呢个创造角色里面嗰啲谂法啊、嗰啲 ideas 啊、嗰啲点子咧，其实喺边度嚟嘅咧？一路以嚟有冇一种有冇系统嘅咧？你 其实有时你睇剧本嘅时候啊，或者系已经有个雏形喺度啦。咁但系我觉得最重要都系其实平时生活嘅观察咯。即係你對生活有冇好奇咯？其實，因為我覺得從小到大有啲係先天性啦，即係有啲就係訓練班教落，你一定要不停觀察、不停觀察、不停觀察。咁呢啲當好多時候帶咗個褲袋嘅。咁啱啱直至到遇著一個叫做啱嘅角色出現咗啦，係呢隻啦，嘗試下攞出嚟吻唔吻合咧？我哋可唔可以再將佢豐富啲咧？咁樣樣咯。 你係咪好八卦嗰啲？即係去到茶餐廳咧，會去偷聽人啊？ 好奇， 即係真係有嘅。 有，唔係呢個唔係話刻意偷聽嘅。咁你坐喺隔離，咁你哋係要講，咁我都冇辦法。 佢又大聲咗啲嘅， 係啊， 係咯。 即係我自己就比較就算到而家都係嘅，我都係比較唔會喺現場。即係你話去到食飯啊，我唔會揸住個電話，我聽咯。睇下隔篱啊，睇下嗰张台啊，睇下啲人啦，听下你讲乜啦，即系我觉得好好奇，系啊，我觉得几生活就系咁啦。我话，因为如果你成日对住嗰啲咧，你根本就系冇时间去消化你嘅生活周围周边其他嘢咯。 嗱，即系讲到好奇，我哋作为即系行外人啦，我都好奇一个讲法就系、是，演员系会去创造一个角色，会去做功课，然后去进行呢一个角色嘅塑造。呢、这个创造角色其实。是怎样做的呢？功课是啲乜嘢嚟嘅呢？其实 你睇到一个剧本，佢约咧通常有你当四五成啦，个雏形喺度。你点样赋予佢嘅生命咯？即系当你演出嘅时候就攞灵魂，我哋叫做。咁但你赋予佢生命嘅时候，你就喺度谂呢个人系咩咧？等于头先大家都讲，曾经有个问题就系话，创意点嚟呀？ 系 其实我都谂住一阵。其实是对一个生活的回应。因为你生活过程底下你面对各式各样的人不同的要求不同的目的是吧，那你加加埋埋，如果我当我接到一个剧本的时候，这个人会是怎样的呢？会是怎样的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最重要是什么呢？懂得问为什么。要不停问为什么。问了之后你找答案。 那就是说呢，其实你会不会都觉得是創意或者你創造角色，頭先嗰個情況，其實是可以用努力， 係 嚟到做到創意出嚟咧。 係一定可以嘅，我自己覺得，因為其實你只要你真係感受生活，你嗰啲東西嘅時候，因為我話你個腦真係唔會熄機噶嘛，你瞓覺都會發惡夢啦，點會熄機啫？我話咁，但係其實你不停吸收嘅時候，唔使，你應該係培養到成一個習慣，就唔係硬生生係叫功課。你培養咗一個習慣嘅時候，其實好多嘢好容易就達至到有個創作欲出嚟嘅時候。咁嗰啲，如果你符合到一個對生活嘅回應嘅話，嗰啲咪就係大家想睇嘅創意咯。我話， 我想問多一樣咧，就係同創意咧。是好有時候咁聽上嚟可能有少少違背嘅，但我成日聽咧都係有呢個觸發嘅。你覺得創意同模仿係咪由模仿開始啦？尤其是喺演藝界，因為我聽到好多人唱歌咧，佢一開頭點解會唱得好聽咧？嗱，你睇下，即係例如阿 Eason 啊，或者以前方偉同，佢係唱好多唔同嘅。歌手嘅方法咧，佢都好唱到。而我頭先就聽，我哋喺第一節嗰時聽你講係話，你細個係成日都係扮唔同嘢噶嘛。我喺度諗緊就係，其實創意同你覺得由模仿開始，係咪儲緊材料嘅階段係幫到創意嘅咧？定係其實佢即係減低咗你嘅創意？ 其實應該係話你首先先天性係你有對模仿一種敏感度。你真係鍾意模仿啦，其實喺慢慢過程底下你揾到自己，我係咪要咁，係咪得呢一隻， 咁你慢慢嗰個創意就會出嚟嘅。因為你就算你話，就算現今嘅你好多好多人都話學畫畫都係跟邊個大師啊，模仿邊個大師啊，慢慢慢慢佢有可以唔係咁啊，或者當佢成長多少少嘅時候噶，唔應該係咁喎。咁慢慢你就會扭咗自己出嚟，咁、那個就係你自己嘅創意，我就覺得。咁所以一定係用模仿行先，但係呢個模仿唔需要逼嘅、即係佢先天有就有，冇就係冇嘅呢樣嘢。 但係冇驚係甩唔到嘅， 唔會一定甩嘅，你一定甩得到，因為你呢、這個就涉及咩咧？你貪唔貪心？你嘅內心我足唔足夠？我滿唔滿意？我滿唔滿足？你唔滿足，你自然就要想我要即係叫做咩啊？出籠啊！即係我唔想再混喺度，我要出籠。我唔想仲係淨係嗰一種模式，或者淨係得嗰一隻咯。係會咁樣嘅。呢個我自己親身經驗都係有幾強烈嘅感受啊。 係講起貪心咧，有一個說法就係、例如創作好、表演又好，係要去尋找嗰個角色裏面嘅慾望嘅。但係咧，你俾我哋一般啊人嘅印象咧，就係好。纪律好，即系样嘢都系控制好自己嘅。嗰、那个欲望嘅探索，喺你做功课去做创作嘅时候，你点样去同自己嘅欲望沟通？点样去揾嗰啲欲望出嚟嘅？ 其实神探嚟噶嘛， 即 系人有好多面， 好多面噶， 系咪先？只不过喺现实世界，我必须有啲嘢叫做嗰啲我不感兴趣啦。咁但系。当我面对镜头的时候啊，或者我面揸住支笔的时候啊，我即系讲得白啲就，即系你内心冇魔鬼走出嚟啦。我要咁，我要咁，我要咁，可能系同现实嘅林家栋系不一样，系咪？可能系角色嘅，可能角色系导演嗰一面添。佢俾个 A 我帮你写埋 B、C、D 出嚟，可以咁样样。咁呢个就其实你嘅欲望有几多少，但系当然你唔需要话行为做出嚟噶嘛。所以点解我成日话你要懂得好愿意同镜头拍拖。镜喺镜头面前释放，因为现实我做唔到，我只有你 action 我先要啊，我可以将我入面嘅魔鬼攞出嚟啦，咁样其实系咁样样咯。咁但系呢个系我觉得几紧要咯。咁因为如果学你所讲就话，如果你现实都系咁做嘅话，咁我咪即系做自己。 系咯，系嘛？有人成日都咁讲噶嘛，嗰个演员做紧自己，但我成日都听唔明呢个说法嘅，即系做自己就做到演员就唔使训练班啦。 唔系，其实唔系做自己嘅，即系你一定要必须系。你覺得係嗱，頭先有啲理解就係話，你演個角色嘅就嗰啲叫技術性。我成日話啲嗰啲技術演法，冇壞嘅。但係我話我哋最重要咩咧？攞角色嘅靈魂。呢、這個角色喺現今呢場戲或者呢個戲入邊嗰個世界入邊，佢代表緊乜嘢？佢因乜嘢存在？即係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咯。即係當然好多時候就我哋用技術啊，可以滿足到嘅。咁但係你甘唔甘於此咯？你唔甘於此，你就攞多啲啦。係啊，我覺得攞靈魂好緊要。我成日話攞靈魂啦，個靈魂係點㗎？個靈魂係點㗎？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例如，如果你手卷煙又好， 啊、 或者係 limbo 呢個 智齒 又好，係啦。你點樣攞個角色個靈魂去做創作咧？ 唔係，因為當初我首先講手卷煙先咧，即係手卷煙初嘅時候，我自己係佢本來就係一個比較偏向一個孤惑仔題材。咁我同阿朗講啦，即係導演，我哋嘅導演，我話你會嘥咗個退伍或者英兵啦，一個南亞人一個咁嘅組合嘅喎。咁我話闊啲啦，應該係被遺棄啲一群。所以我哋一定咧寫下寫下就加咗個按摩女郎啦，就係新移民。咁我話你香港咧，即係呢個就我講生活啦。我喺個生活感受咁多年，呢幾類型嘅移民啦，或者新生代入唔到主流咯。你明唔明啊？咁變咗就話點樣被遺棄？咁我覺得就係本身攞緊劇本嘅靈魂啦。咁再加上 OK， 我再攞翻就我淨係攞自己啦，就攞咁呢個角色嘅靈魂又係點樣樣啊咁樣？即係你睇我點樣面對個 miss 啊？即係阿張祖曼，我突然間爆佢粗口咗嚟，佢都惡咗一言。我點樣面對呢個細佬咧？點解個南亞人一講阿 Sir， 我會好開心咧？活在過去。咁呢個就係我睇呢個角色嗰個靈魂咯。 講起你點樣睇角色啦，點樣學識睇劇本咧？呢、這個同你 跟我們想分享的物件是有關的。格同你帶一件物件想我們分享。 是的。 哇，我角色很有關係，跟演戲都很有關係。 這個就是你都 close up 啊。這個就是小弟啊入讀電視台訓練班那個證件。 怕不怕被人說個樣子是不同呢？ 我冇過過。 有冇唔同啊？冇啊。 冇過過。未得人飛。 keep 到啊。 keep。 呢一個係你係好鍾意擺好啲嘢啊，定係還是呢個真係特別重要所以 keep 住呢？ 因為我其實我係會保留呢啲嘢嘅。我係保留呢啲嘢嘅。因為我覺得呢個係自己真真正正入行。而這個電視台又願意給這個證件，我亦都在這裡奮鬥了十幾年，我覺得這個對我是很值得的，這個證件對我很值得。 你這個入行或者入訓練班的過程，其實都不算是一次搞定的，我看回是都是一波三折的。 頭搭尾三次頭搭尾三次，咁因為有啲係要俾學費嘅，咁有啲就免費嘅，免費就考到兩次，即係第二次先入囉。 係 呀，咁當然你話當其時又係個好強烈嘅感覺啦，又係我見到好多好多新人同我哋一齊排隊嘅時候，你覺得好有朝氣呢件事。 係呀。從家棟揀呢個物件呢，Music 覺得睇唔睇出啲性格啊，嗰啲家棟嘅即係啲價值觀啊， 但係咧，你會見到咧，中意 keep 舊嘢嘅人咧，係重感情啊， 係咯，好感性啊嗰時，你突然間攞出嚟嘅時候， 係咩 感覺？ 係 啊， 因為咧，我唔知，我都唔知係咪我對佢合作，因為我肯定都對你有一個即係主觀嘅印象，因為 作為粉絲係嘛， 係啊，即係可能係嗱，即係我最記得有一次咧，就係佢喺有一套戲。俾阿 JRE 個機會，跟住你講點解要俾呢個女仔機會，我係直情覺得，我點解會咁樣諗？而佢用一套戲，用資源，咁跟住好俾一個機會，而無論佢後係咪 OK， 我都起碼做呢件事。所以我諗令我拎up咗佢。重感情呢件事就好似頭先咁樣，無論嗰十幾年好唔好或者點樣嘅情況，呢個係我自己嘅發場地，就係我自己。 你係咪一個重感情嘅人嚟？你自己覺得 都可以係咁講啩？因為就算除咗呢嘅物件啦，即係我自己，因為你哋問我究竟有咩物件可以代表到呢，這個就係我入行到而家三十幾年。是我一个叫做一个记忆，是吗？一个让自己发奋的地方。到我出去电影圈，即是亦都有很多人很多事给了很多支持自己。那你都可以是一种叫助力，让你更加要发奋。是啊，即是包括我今天没带来啦，即是有些前辈送个煲胎给我，他说因为你去康城嘛，你揽个煲胎啦，我多谢。你一定會努力啊！咁樣其實物聽情意重， 係啊， 但我自己係到而家都 keep 住個盒，佢寫住啲嘢啊，那個布袋啊，我都唔捨得打添。但呢個係對我嚟講係，我會到而家我都會成日回頭望翻，唔係話懷緬過去，我要記得我嗰一刻我嘅初心係咪？ 係，因為咧講起創意工業，成日都會覺得係咪即係啊？用乜嘢做一個原材料？其實情感、感情係演藝呢個創業工業一個好重要嘅養分。咁而當我哋講緊演藝事業或者點樣創作嘅時候，其實重情本身都係一個好需要有嘅即係素質。咁但係即係家棟作為呢個工業裏面嘅一份子咧，除咗演員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其他身份，包括監製啦，包括好多策劃嘅東西啦。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講。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啊繼續有家棟喺度咧，同我哋一齊講創意行先啦。你俾我哋嘅印象啦，其實我份稿裏面都有寫咧，你個 title 咧寫住咩演員林家棟咁，我都唔敢講出嚟，即係有邊個唔知啊？但有另一樣嘢，可能大家少啲去提及啦，或者好多聽眾觀眾未必會好留意，就係、是、你作為監製嘅角色。其實從演員去到監製呢、這個身份嘅轉換嗰個故事又係點？ 其实当其时我想是正值合拍片当道，非常非常流行。但是合拍片当有它的规矩，用人的比例啊，各样各样，相对地其实香港已经比较少出路。 真係少咗好多，包括小弟都係其中一名一員啦。咁再者就係話好多好多我自己觀感上就當其時，因為好多冇咁活躍嘅演員冇機會。咁但係我話，咁我當我對啲人俾機會我嘅啫，咁點解唔可以俾機會試下佢哋咧？況且嗰班前輩佢係有前邊嘅成績話俾你知，佢哋係得嘅。第二就係、是、新人點解唔得？永遠都係要嗰幾個。我心底裏係有啲唔憤氣。 即係所謂嘅青黃不接係嘛？工業裏邊 形成咗青黃不接，形成咗。咁我就膽粗粗，我話我想做監製，我想搞一部咁嘅戲。咁啱啱又撞到導演啦，有個咁嘅題材，我話啱呢件事可以行到啦。咁我就膽粗粗問阿劉德華攞咗錢去就搞咗第一部戲《打擂台》。 其實咧，你做監製啦，你可以有幾個崗位選擇噶嘛？我係咁，導演啦，我先唔當編劇啦，要寫一啲時間啦，同埋監製。點解你揀咗監製嚟？我自己會覺得咧，監製係管理及想做培育或者係。想俾機會嗰個情況多啲，但係點解唔諗住導演都可以其實做到培育新人啦，做到創意啦呢方面喎？點解會選擇監製？ 因為我自己覺得好多時其實講真的，你話做監製有個可以好硬淨嘅位置，公正不阿，唔好講，唔好同講，即係我覺得睇下成個 project 係咁係咁係咁，點樣面對觀眾？我點樣面對投資者？我點樣面對啲 crew？ 我點樣面對演員？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叫做挑戰。係嘛？但係我就係中意呢樣嘢。我希望能夠由創作開始，我可以 morph 一啲叫做 idea 俾大家，你哋去諗啦。再不停反覆去寫出嚟嘅時候，慢慢做咗一件事。因為我話導演，你顧鏡頭入邊得啦，鏡頭外邊你冇煩，我嚟我搞。演員你搞掂你角色得啦，冇煩。系嘛？其他嘢我要搞，因为点解？我觉得要咁样讲古仔嚟得系仲好玩过要做个导演喺嗰个 moment。点解？今日香港电影点解咁多难题？因为你向市场妥协啊！如果我要做导演，我咪向市场妥协咯。系嘛？冇办法噶啦，咁人哋系喺，但我做监制人同我要承担。但我可以唔向市场妥协噶。我试下承担啊，你俾我试啊。所以我点解话我愿意用旧人用新人试啊？唔怕，因为我要承担啊嘛。既然承担，咪不如我嚟承担啦。导演你唔好啦，锡住你。因为如果我做导演咧，我衰咗咧，就连我演员呢个 post 都衰埋噶咯。你明唔明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唔系今年嘅事，唔系而家嘅事，系二十年前已经发生咗呢件事嘅。落得到今日咁样，系因为当其时。即係大家都係好趨之若鶩，要揾一個更大嘅空間去發展純商業發展合拍電影。合拍電影當然你如果市場嗰、那個市場要求你嘅題材，大家自然要適當調節或者妥協，呢個無可厚非。咁但係你揾到資金嘅時候，有冇培育第二啲人咧？冇。咁咪斷層咯。目前我都斷層咯。點解要做監製？我就係唔想有斷層咯。所以我就話我要咁，我要咁，我要咁，即係搞啲唔同類型嘅東西出嚟試啊！我話，所以我做監製仍然可以做到呢樣嘢。 呢個係承接我哋上次即係私下傾偈嘅時候講到一樣嘢，就係你嗰個諗法，從我作為一個演員，變成咗我哋作為一個創意工業，作為一個電影工業。而亦都令到你從演員身份開始好順利地過渡成為一個監製嘅立場，即係個位置感。呢一個我哋嘅諗法，其實係咪從演員嘅時候，其實係咪都有嘅咧？定係還是真係當你入咗行，那個身份唔同咗，資歷唔同咗，慢慢培養出嚟嘅？ 我諗係喺過程慢慢認識多咗啊，發現好多可以再修訂或者係再優化嘅地方，先至慢慢出現咗呢個念頭咯。即係我喺電視台中後期已經有呢個念頭，當然就，但係都經歷咗係差唔多十年過後，先至喺電視台能夠嘗試，喂，我參與多啲，因為我想嘗試係成件事可唔可以咁樣行啊？因為我覺得好多人付出嘅時候，我見到佢哋頭先我所講啦，好多包袱啊，你哋諗嘢，可唔可以冇咁多包袱啊？試啫，試下唔使死嘅。咁其實呢個我覺得好重要咯。咁變咗好多時就係要不停要打破，希望打破呢啲叫做無謂嘅枷鎖，俾佢哋嘗試咯。咁但係咁當其時就係、是、即係你話要做監製嘅時候，我就希望嘗試用我自己嘅能力揾一啲叫做志同道合嘅人。我哋不如嘗試 去打破呢啲所謂枷鎖啊。咁、嗯、我相信好多導演啊或者演員都會好開心。 嗯， 因為好多時候你面對一啲叫做大投資嘅時候，無奈地明白，但係啲中小企唔怕啦啩，我話中小企冇事啦啩，即係對投資方嚟講，相對地嗰、那個風險比較低，咁、 嗯、 我哋可以一齊去試咯。 嗯嗯，我試下問一個少少矛盾，其實咧嗱，以我好微薄嘅認識對於監製呢個角色，成日都會聽咧，其實佢導演同演員係創意去得好行嘅， 嗯， 監製係撳一撳住。因為 budget 啦，因為角色啦，或者係個故事係要點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切唔切合個 market。嗱，因為我頭先聽到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我做監製，所以我唔要就妥協喺個市場裏面。但係乜唔係監製就係要點樣令到佢哋嘅創意運行？ 睇盤數， 跟住係啦 ，under 睇住盤數之餘，搣到個 market， 而令到我可以再有咩？嗱，我諗緊係點樣平衡呢件事？但係其實監製又真係有咁嘅權力嘅，可以做到唔搣嘅喎， 係咯。其實咁樣講啊，我而家自己眼見好多導演，佢唔係搞創作，佢 marketing， 我用咩橋幾多分鐘有啲乜？我用邊個演員賣到乜？关事咩？唔关事。但系监制 ，OK， 我话由你开始创作，我就知道，只要我愿意接纳呢个 project， 我就知道我点样去 sell， 面向观众，面向投资方。但系喺个面向嘅过程底下，我点样挖掘一啲叫仲可行性嘅发展空间，包括用乜嘢人、乜嘢题材，点样深化某个位，系嘛？技術上交俾導演，你覺得點樣成就嗰個世界？你個畫面你講啦，嚇演員點點點，即係我覺得反而呢個緊要啲咯。但係而家你話所有矛盾其實係冇矛盾，只不過好多時候大家誤會咗監製就係純粹睇盤數啊。其實唔係，對唔住，如果監製如果大家咁崇尚荷里活啦 ，Day One 就係我買本小説翻嚟，揾個人改編。我喺心目中有四個、五個適合嘅人，我 call 嘅 agent 或者 call 嘅經理人，邊個導演，邊個導演，我哋有機會傾下偈啦。再揾 OK 邊個演員，再分出嚟，再揾邊個攝影師啱呢個嘅，因為香港行導演制。但係其實真真正正，我唔係話一定要行監製制，不過這個要好清楚究竟係咩一回事。這個所謂一隻 team 人係應該點做？係嘛？咁樣咯，所以唔會有矛盾嘅，我自己覺得呢個位 置。你作為一個監製啦，即係呢個身份，我估你都係一個好揾到自己個位置。然後喺呢個位置裏面，其實應該係咪相對於演員嘅時候，你會更多機會同一啲叫做年輕人啦，或者一啲不斷湧現嘅年輕人啦，去講嗰種溝通方法有冇唔同到呢？即係你作為演員嘅時候，同其他嘅前輩同事去講嘢，到你作為監製同年輕人去溝通，嗰、那個 都冇變㗎，都係講劇本咪講劇本咯。我做演員都照講劇本啦。呢個你想點講啊？唔係咁講係嘛？可唔可以咁試下咁講啊？點解要咁講？因為咁咯。因為反而監製我就比較少嘅，監製我就坐喺後面唔出聲，我睇嘅啫。即係導演你拍啦。即係反而可能係有機會，其實我個腦都剪緊喺度。即係可能爭少少嘅時候，導演有冇時間剩？哦，咁或者可唔可以叫個演員唔好換衫住？我補兩個鏡頭啦，我會咁樣補飛嘅，即係我就唔會影響其他人嘅。但係演員就可以好 free 啦，自然周圍呢巴周圍講嘅咯，就唔會有唔一樣嘅。 我哋經常都會聽到，唔知係一個迷思定係一個真係現象，就係、是、話，而家年輕人咧同我哋以前係唔同嘅咁。你自己睇落去啦，你係見到自己嘅影子多啲啊，定係還是真係有啲唔同咧？ 我會開心係見到好多，即係睇翻以前自己，等於見到以前自己嗰種佢哋嘅努力啊，佢哋嘅進取啊。咁但係確實而家新一代就係比較強調我自己少少。 你覺得佢哋個我大 好大， 大過我們 係啊，忽略咗個所謂我們，忽略咗個所謂 team。咁變咗就好多時就係、是，即係我試過有一次排排下戲，佢點解唔做埋個反應咧？佢做埋個反應，我先做噶嘛。咁得意嘅我話，咁當然啦，呢、這個都係人生經驗啦。咁佢唔明啫。咁我話其實你知唔知道導演點拍？你唔知道。如果嚴肅啲嚟講，你係唔需要知道，係嘛？咁可能導演需要咁樣剪又得嘅。你拍咗做咗，佢都可以剪咗你噶啦。咁何況佢點樣做？你根本唔需要太過介意，反而你自己能夠順暢到點樣做。同埋記得要配合對手。若果唔係，我就話鋪落布你自己做咪得咯。 你唔配合對手嘛？你覺得你係大啊嘛？咁我鋪六步 come key 或者係獅子，唔係得你一個自己做咯，做飽佢咯。我話咁唔得咯。咁我覺得其實點解我哋話好多時上到台都係多謝邊個，多謝咩？其實嗰個團隊個重要性。其實我話一格畫面，大家用咁多心神嚟成就出嚟嘅時候，唔係得你嘅功勞，係我哋，係團隊。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咯。嚇、 嗯， 呢、這個我都成日鼓勵佢哋，你哋要認清楚呢樣嘢，唔好覺得你，就算哪怕就算林家棟，哦，今日有少少獎勵，有個公仔揸住，都唔係代表大曬嘅。只不過你嗰年接個角色，俾人哋好彩，而佢出嚟嘅效果又俾人哋好，你先有呢個公仔。唔係永遠嘅。 嗯， 係嘛？ 林家棟，我係去到個節目嘅尾聲啦，咁啊，剛才講到即係喺演藝圈嘅年輕一代啦，但如果即係整體啦，對住我哋香港未來一代，有冇咩想即係説話想同佢哋講咁樣？ 我自己最想同年輕人講，一定要心懷夢想咯，唔好怕跌倒，唔好怕俾人睇唔起。我成話你最驚係咩啊？俾人睇唔到，只要你心懷夢想，你努力去做，總有一日。呢條龍就會飛，但係如果你泄氣或者你唔夠耐性嘅話 ，sorry， 對唔住，後面後續有好多人湧上嚟，所以呢個一定要相信自己嘅能力，要堅持自己夢想咯。呢個係我好想同朋友一起分享去講呢件事。 今集好多謝林家棟同我哋分享。Thank you.